2022， Beijing。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，活力新北京。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，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，我是古月。1949到1959年也是一个火红的年代，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。这个时代一切都成为我们父辈脑海里抹不去的印记。也许今天听起来这些歌声已经不再清晰，不过他们仍让我们感受到一些年代的激情。最先送上牧马人之歌。 少年走出帐房外，跨上我的枣红马，带上东伯来，跟着我的大春马来到天山下。嘿嘿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马儿已在山坡吃青草，我在山顶死着了一了。美妙清脆的歌声传到山底下，唱上几年的姑娘回首对我笑。嘿嘿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我们的马群匹匹飞驼大飙，草原的马群属我们的最好，社员人人赞美他耕田耕地好，北方军爷划将他如风快跑。嘿嘿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西边树丛楼重外鸳鸯，马群踏破了野花跑回了家，大家围坐月光下泡上可口的奶茶，盼起我们的新生活，人人的笑哈哈。嘿嘿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 1949到1959年十年间，雄壮激昂的进行曲是时代的主旋律，这时期流行的歌曲绝少儿女情怀，多是抒发对祖国领袖英雄生活的热爱。我的祖国，歌唱祖国，浏阳河，克拉玛依之歌，新疆好，草原之夜，一支支歌唱社会主义，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歌曲，唱遍了大江南北，长城内外。来听这首我骑着马儿过草原。 我骑着马儿过草原， 清清的河水，蓝蓝的天，牛羊飞动驼铃响，远处的工厂冒青烟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自古草原多苦难，如今人人笑颜开，我催着马儿朝前走，东方的太阳带起旧篷帐，姑娘们穿上新衣裳，金黄的麦穗迎风摆，欢乐的歌声响四方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自古草原多苦难，如今人人笑颜开，我催着马儿朝前走， 像当时的许多军旅歌曲一样，我是一个兵也强调了一个打字，充分表现出了我军敢打必胜的英雄气概。作为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一支军旅歌曲，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。The sound of memory。 欢迎回来，继续跟我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典歌曲。红色娘子军讲述受尽折磨的女主人公琼花历经磨练和考验，成长为卓越的革命战士的故事。本剧先后被拍成电影和编排为芭蕾舞剧和观众见面，其中的歌曲《娘子军连歌》早已被观众所熟知。 蝶恋花搭李淑一，本是毛泽东主席的一首著名词作。题目中的李淑一原是湖南长沙第十中学的语文教师，其丈夫柳直荀1932年在湖北洪湖战役中牺牲，杨开慧是毛泽东夫人，1930年为革命牺牲，时年29岁。1957年春节，李淑一写信向毛泽东贺年，信中附了一首他1933年写的怀念柳直荀烈士的词。同年5月11号，毛泽东回信，并以这首词作答。后来《蝶恋花》答李淑一被配乐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弹词开篇的优秀作品之一，它既在评弹书场中演唱，又是歌唱家的独唱曲目。赤卫队是20世纪50年代的一部歌剧，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为背景，描写了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和地主恶霸反动势力的殊死斗争。插曲《洪湖水浪打浪》是一首最受欢迎的歌曲，它以宽广的节奏、明快绚丽的曲调，抒发了主人公韩英热爱家乡和人民，以及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崇高感情。